动动脚呀，请做深呼吸。 来自范晓萱的健康歌，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这个健康歌的版本呢，是收录在范晓萱的专辑当中，和大家在春晚当中听到范晓萱和谢晓东的合唱版有很大的不同。那继续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5566的一个代表作品。5566呢是台湾的一个偶像团体，因为2002年呢主演了偶像剧 MVP 情人呢而走红。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他首张专辑当中这首《我难过》。 那一年默默无言，只能选择离开，无邪的笑容已经不再精彩，结局所以拼命伤害，说是我挡住你的美好未来。你坚持不希望我等待，我便默默地让你走开。如今你受了伤回来，叫我如何接受这安排。我难过的是放弃你，放弃爱，放弃的梦被打碎，忍住悲哀。我以为是成全，你却说你更不愉快。我难过的是忘了你，忘了爱情，全力忘记我们真心相爱。是放弃你，放弃爱，放弃的梦被打碎，忍住悲哀。我以为是成全，你却说你更不愉快。我难过的是忘了你，忘了爱情，全力忘记我们真心相爱。别忘了告诉你，失去的不能重来。难过的是梦被打碎，忍住悲哀。我以为是真诚，你却说你更不愉快。我难过的是忘了你，忘了爱情，尽全力忘记我们真心相爱。别忘了告诉你，失去的不能重来。 来自5566所带来的《我难过》，而5566的主要成员呢，包括像孙协志、王仁甫、王少伟、许梦哲、 等等。那么当初最早呢，还有一位叫做彭康玉，彭康玉呢是最早因为腰伤呢退出了五五六六的组合。继续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是来自当年的《梦的翅膀》这张专辑当中朱桦演唱的《听吧》。这首歌呢，朱桦演唱的游刃有余，轻松自如，而且它的前奏很好听。一般呢，我会压着前奏说话，就一说完他就开始唱。今天呢，让大家多听一下前奏。 全出行走无忧，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邀您一同关注今日天气。 各位好，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。

心里知足我拥有，前去亦全力去寻求，风也清晚空中我问句声，夜难静问有谁共鸣，风也清晚空中我问句声，夜难静问有谁共鸣。 来自张国荣的《有谁共鸣》这首歌，同时陈楚生还翻唱成了普通话的版本，普通话的名字叫做《天长地久》。而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潘越云翻唱苏芮的作品《是否》。潘越云的这张专辑呢叫做《男欢女爱》，潘越云和九位男歌手来对唱歌曲，而这首《是否》来自于潘越云和周华健的合作。 是否这次我将真的离开你，是否这次我将不再哭，是否这次我将一去不回头，走向那条漫漫永无止境的路，是否这次我真的离开你，是否泪水已干不再流，是否你念了我曾说的那句话，情到深处人孤独， 多少次的寂寞挣扎去的脚步，多少次我忍住胸口的泪水，只是为了告诉我自己我不在乎，是否这次我将真的离开， 这是来自潘越云和周华健合唱的《是否》。继续下面刘兄弟带要请你听到的歌是来自1994年黄安加入上华唱片第二张的个人专辑当中的标题歌曲。第一张个人专辑《新鸳鸯蝴蝶梦》呢，因为搭上了包青天的顺风车，成为了大红大紫的作品，所以这一张专辑呢，对黄安来说呢，压力其实很大的，制作上呢尤其精益求精，也延续了他新古典中国风的浪漫风格。我们来听到专辑当中的标题歌曲，同样是有一种置身事外、逍遥世外的感觉。这个歌的名字叫做《旧姻缘》，拯救的救，拯救姻缘。

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才是来自孟庭苇的《往事》。往事呢，在我们这样一个专门听老歌的怀旧节目当中出现呢，是再合适不过的了。而下面这首歌呢，也收录在一张叫《往事》的专辑当中。这张专辑的名称虽然叫做《我们就是这样》，但是主打歌呢叫做《如风往事》。专辑的两位合作者呢，一位是李宗盛，另一位是卢冠廷，两位是好朋友。那么下面呢，就是李宗盛来演唱卢冠廷的作品，也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。担任和声的就这首歌曲的作曲者卢冠廷，来听听李宗盛的《再回首》。 再回首，云遮断归途。再回首，荆棘密布。今夜不会再有难舍的旧梦，曾经与你有的梦，今后要向谁诉说？再回首，背影已远走。再回首，泪眼朦胧，留下你的祝福，寒夜温暖我。不管明天要面对多少的伤痛和迷惑，曾经在悠悠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，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。再回首，恍然如梦。再回首，我心依旧，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。 是李宗盛的《再回首》，相对于姜育恒的《再回首》当中的沧桑，李宗盛的版本当中呢，更多了一些豁达，也多了一些力量。

轻轻住我眼中，将我的快乐我的痛沉浸你手中红酒，把你的希望你的梦慢慢靠在我怀中，将你的失落你的苦一杯一杯一斤一斤生相处久，有时浓烈有时薄，多情岁月滴滴在心头。别让我一个人醉，别让我一个人走，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，醒来还没有梦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姜育恒的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歌曲《别让我一个人醉》。这首歌呢，我自己在 KTV 当中呢也很喜欢演唱，但是我始终没有办法唱出姜育恒那种非常内敛的收着的，同时呢又想把情绪表达出来的感觉。好，今天最后我们请大家听到的是来自赵咏华翻唱凤飞飞的一首歌曲《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》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。 我曾经到处寻访，想找到最美丽的花，但是梦中总有难忘的草香。我走过许多地方，以为那里有我的梦想，但是一次又一次只有失望。我的爱是不是还是最初的等待？我的梦有没有遗忘在记忆的皮下？走遍千山思念百转千回，音乐之中有远方的呼唤。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，是 着岁月，挡不住世事的改变，能否再看一回灿烂的容颜？曾拥有花样的年华，都在风雨中慢慢憔悴，白了一丝又一丝少年黑发。我的爱是不是还是最初的等待？我的梦有没有遗忘在记忆的皮下？走遍千山万水，思念百转千回，我音乐之中有远方的呼唤。哦哦，我的爱，我的梦，我的家，哦哦，是不是还像从前一样？我的爱，我的梦，我的家， 伤痕茫然世间，若离若弃，声平淡。世伤痕，人纵孤单，无月听风景色无限。独醉者不跟俗世摆布，自有苍天给我的路。愿寄居秋山中望雨天。红衣般不识时务，世上名谁人要更高？自寻路向天怨人路，似迷途为求狂妄孤高，作乱世间鬼哭神号，亦众生。杀苍生天理公道，或众生秋山景致与天比高，而红叶中显出狂傲。寒风声萧萧，看江山景色渺，细雨纷纷送夕照，愿一生清风两袖，偏偏心中多少破索恩怨未忘掉。我愿平静谁知晓，跌半明月上哭笑，但到底天边风雪在飘。 秋山景致与天比高，而红叶中显出狂怒。寒风声萧萧，看江山景色妙，生与纷纷相直照。愿一生春风暖袖，偏偏心中多少破落恩怨未忘掉。我欲平静谁知晓，结伴明月上哭笑，但到底 笑滔滔两岸潮，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生出对劲。